在昔。 那什么叫做实习因呢？ 医者，淫欲的习气， 因交接而有了业，发为现行，即是互相的摩擦，摩擦个不停，必定会有大猛火光于自心中发动出来。 比如人以手自相摩擦，立刻就有暖象， 淫欲的种子尚存，现行出来又增加了种子，新旧种子炽盛到极点， 故此就敢有铁床地狱以及铜柱地狱。 亡者的神识看见一根铜柱，形状犹如很高的火山，铜柱之下有大猛火，火上有铁床，床上有刀轮， 又有铁嘴虫、铁嘴鸟， 如有灭轮肠、伤风化、不合时、不合地而犯了淫戒的人， 死后就到了铜柱的顶上，被猛火烧他的身体。 在惊慌恐怖之下，看见铁床上有美男子或美妇人， 于是心生爱欲，从铜柱上滑下来，滚到铁床上面。 即时他们的男根或女根发出火焰，那些铁嘴虫、铁嘴鸟钻进男根或女根，走出走入， 如是一日一夜之间，死900亿次，生900亿次。 可见淫欲之报，虽然是由心所现， 但也是极度的痛苦啊。 所以十方的如来形容行淫的情况叫做 欲火。 菩萨知道 淫报的祸害，见欲如见火坑，就远远地避开了。二者贪婪的习气， 因计算而有了业，发为现行，即是尽量吸取。 由于贪得无厌，追求不息，故有饥寒坚冰于心中冻裂。比如一口吸入风气，立刻有冷处升起， 贪婪的种子尚存，现行出来又增加了种子，新旧种子互相凌夺， 故此就敢有炸炸、波波、罗罗、青、赤、白莲等六寒地狱。 亡者的神识在这六寒地狱之中受尽寒冷的痛苦，发出炸炸、波波、罗罗的呼声。 还有一处叫阿福他地狱，可以冻裂身体变成冻疮。 还有一处叫尼罗浮他地狱，可以令肢节脱落，六加二合起来就是 八寒地狱。 所以十方的如来形容贪求的情况叫做 贪水。 菩萨知道 贪报的祸害，见贪如见障海，就远远地避开了。三者骄慢的习气， 因自恃而有了业，发为现行，即是欺凌。欺凌不止，就有飞腾奔逸的波浪于自心中而见水相。 比如以舌自恃，恃得津液源源而出， 骄慢的种子尚存，现行出来又增加了种子，新旧种子互相的鼓动， 因此命中就招感有血河、灰河、热沙、毒海、龙铜贯吞等等地狱。 狱中有两大山，罪人走入两山之间，两山相夹，血流成河，男女罪人数万出没于其间，是为血河。 灰河甚深甚大，灰汤沸腾，罪人入河，有铁刺刺身，脓血流出，痛苦万状。 热沙即是黑沙，热风忽然吹起，把黑沙吹热了，随即吹到罪人的身上，烧皮烤骨，痛苦难言。 毒海也是热沙，如流沙河的沙，忽增忽减，可把罪人埋藏在热沙里面。 有些地狱把融化的铜汁灌入罪人的口， 有些地狱把融化的铁枝浇上罪人之身， 所以十方的如来形容娇慢的情况叫做 吃水， 饮了吃水就痴迷颠倒。印度有吃泉，即如临海有滩泉， 也就是广州临海之南有滩泉， 滇黔有雅泉。菩萨知道 骄暴的祸害，见骄慢犹如看见巨海洪涛，沉溺难出，就远远地避开了。四者嗔恚的习气， 因为彼此冲突而有了业，发为现行，即为结怨。 结怨不止，心热发出怒火，怒气结为五金所成的利器。 所谓刀山，是巨刀所成的山； 所谓铁橛，即是铁棍； 所谓剑术，即是数剑如数； 所谓剑轮，即是列剑如轮。 还有铁铸的斧头、金铸的钺，以及铁枪、铁锯等等。 如同世人衔冤含恨，心欲报复，故杀气飞动，行于外表。 嗔恚的种子尚存，现行出来又增加了种子， 种子越来越多，念念在杀。 故此王哲的神识感受到攻咽肾囊， 割去南根， 斩头， 啄骨， 挫折身体， 刺穿胸部， 捶打其背， 胀及其臀 等等的痛苦。所以十方的如来形容嗔恚的情况叫做 利刀剑。 菩萨知道 嗔暴的祸害，见嗔恚犹如看见有人要杀自己的头，就远远地避开了。 五者奸诈的习气， 因为诱骗而有了业，发为现行，即为愚弄欺瞒。欺瞒不止，可使他人于不知不觉之间入了圈套， 因此就敢有以绳绞之令不得解，以匣藏之令不得脱。犹如以水浸田，能令草木于不知不觉之间生长起来。 欺诈的种子尚存，现行出来又增加了种子，新旧种子蔓延渐多， 故命中时就有仇首、亵渎、家相、锁颈、鞭打、杖击、抓锤、棍棒等等的痛苦。 所以十方的如来形容奸诈的情形叫做 馋贼。 菩萨知道 诈报的祸害犹如畏惧豺狼，就远远地避开了。 六者谎狂的习气， 因为污妄而有了业，发为现行，即为狡狂虚伪、非心造奸。污妄不止，令人堕其术中， 因此就敢有风卷沙尘、昏天黑地、对面看不见人，以及屎尿等等污秽不净的地狱。 谎狂的种子尚存，现行出来又增加了种子，新旧种子增加的越来越多， 故命中时就有废屎地狱，罪人沉溺于屎尿之中。 又有飞沙地狱，罪人被卷上虚空，随风上下又跌下来， 总是被沙、尘、屎、尿等污秽的东西或吹高或跌下，或漂浮或沉溺。 所以十方的如来形容谎狂的情况叫做 劫财害命。 菩萨知道 狂暴的祸害见谎狂，犹如踩着毒蛇必受其害，就远远地避开了。 七者怨恨的习气， 因为增贤而有了业，发为现行，即为嫌恨入骨，寻仇报复。 因此就有飞石地狱、瓦砾如雨之下，或是被狭床所主，或是被车溅所浸， 或是盛于瓮里，外以火烧， 或是装入囊内，举囊铺地。 正如阴谋毒计之人，怀抱奸谋，心蓄恶计，冤恨的种子尚存，现行出来又增加了种子， 恨不得把仇人生吞活啖呐、啊！ 故命中时就有飞沙走石， 生擒活捉， 入匣入涧， 入瓮入囊， 举高而扑及之， 立及其头， 石射其身， 抛扑其体， 挫折其腰等等的地狱。所以十方的如来形容冤家路窄的情况叫做 危害鬼。 菩萨知道 怨报的祸害犹如要他饮毒酒，就远远地避开了。 八者，恶见的习气。 一是身见， 指有我以及我所。 二是边见， 直断直长。 三是邪见， 播无因果。 四是见取见，非果即果， 如以无想天即为涅槃。 五是戒取见，非因即因， 如持牛戒狗戒，说是升天之因。 以此五种恶见互相辩论而有了业，法为现行，就与世间相违，自与相违，自教相违。 至有眼魔罗王之使者，主管部册之官吏，证明其所执之文籍。 如人行路往来相遇，所谓 敌面相逢，无可逃避呀。 恶见的种子尚存，现行出来又增加了种子， 新旧的种子相交，辩论是非。 由此命中时就有勘教、 审问、 权称、 诈答、 逼考、 讯问、 推论、 局查、 醒查、 访问、 批就其理、 照明其事， 便有善恶童子手执文部措辞辩护， 种种的官司之事。 所以十方的如来形容恶见的情况叫做 见坑。 菩萨知道 妄执、妄见等报的祸害，犹如靠近毒蛇所聚之秋祸，就远远地避开了。 九者，冤枉的习气。 因为把高帽子戴在别人的头上而有了业，法为现行，即为诬告。 因此就有两山相对，罪人入于其中。两山相夹，骨肉糜烂， 或有大石头，罪人卧于其上，以大石压之，如炸蔗糖相似； 或有大热轮碾力罪人，令其身体破碎； 或有大磨小磨，把罪人当作黄豆而磨之； 或以耕犁与犁田相似，犁罪人之舌。 此等刑具犹如缠棒别人，压逼无辜，枉害善良，嫁祸于人一样情况。冤枉的种子尚存，现行又增加了种子，新旧种子互相排挤，枉害不止。 由此命中之后，神识感受到被压、抑、揉、纳的痛苦。 若是不认罪，则有促其身于囊袋，压之而露其血，或是挂其身于权衡之上，称其轻重， 或是以尺来度其长短等等的刑罚之事。 所以十方的如来形容冤枉的情况叫做 缠虎。 菩萨知道 枉报的祸害如遭到雷轰，就远远地避开了。 使者，争讼的习气。 因为跟人打官司而有了业，法为现行，即为隐藏自己的罪过， 攻讦他人的短处， 因此就有夜镜台照其素夜，有夜火珠逐其心曲，使之不得隐藏，犹如于太阳之下不能自藏其影。 打官司之种子尚存，现行又增加了种子，新旧的种子相互陈列。 故命中时有前世同时造恶的人为之作证，夜镜照室，火珠照心，使其不得不披露宿夜对之宫廷等事。 所以十方的如来形容富藏之宿讼叫做 阴贼。 菩萨知道 讼报的祸害比之顶戴高山而覆大海，势必沉没，就远远地避开了。